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少不了用电，特别是炎热的夏季。现在呢，正是夏季用电的高峰期。我们北京市目前的用电情况如何？有哪些常规性的保障措施？对电力用户又有哪些服务保障？哪些省电又健康的降温小窍门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呢？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今天我们就要来跟您聊聊北京市安全用电的问题。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电力煤炭处的王一。王一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来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客户处的处长李立刚。李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以及来自国网北京电科院电能质量的工程师汪伟。您好，汪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那么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夏天大家是不是感觉用电量嗖嗖的上去了还是有一些小窍门的，能够节电，一方面自己家省钱，另一方面也是给我们整个社会来节能哈。这样的，我们先来说一说夏季呢，是这个用电压力最大的季节哈。那么刚才因为我跟三位嘉宾说起，说现在用电量大，三位异口同声的说是不是空调装得多啊？确实天热，当然了，今年夏天没有往年那么热，但是前几天也挺热的。随着空调使用频率的不断增高，我想先了解一下，就咱们北京现在的用电情况是怎么样的。汪工给我们来先说一说。 嗯，好的好的。 嗯， 也就是今年夏季北京地区主要天气气候特征是这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高温日数量偏多。平均气温呢为26.8摄氏度，较去年同期偏高了1.7摄氏度。嗯，观象台高温日数为18天，较去年同期偏多了10天，较常年的同期呢偏多了6.4天，所以就不排除会突破这个41.9摄氏度历史极端最高气温，然后可能会伴随7到10天的一个持续高温的过程。 应该说呢，用电安全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在夏季如何保障用电安全？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咱们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呢，是管理啊咱们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电力系统。那么如何来保障夏天用电安全的这个问题呢？王一来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主持人，我们市城市管理委呢开展了多项的常规性保障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强化了预警预测以及资源的调度。我们组织相关单位提前进行了研判，与气象部门呢建立了高频次的会商机制，按照不同天气条件预测出了3个等级的电力供需情况，并且相应的都制定了这个保障措施。我们也要求相关的能源企业呢加强对涉电资源的协调调度以及充分的准备，切实支撑本地发电的出力完全，然后进一步的从供给侧保障咱们的用电需求。 嗯， 第二一块是我们加快推进了度夏工程的建设。今年呢一共安排了86项度夏工程，主要是一些变压器的增容改造、输电线路的更新改造这类工程，用于缓解用电高峰时期的电网运 行压力， 就是之前春季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了一些工作了， 对，已经在春季的时候安排了，然后在六月底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提前这个竣工投产了，所以这些工程其实是切实提升了我们电网安全运行的能力。第三一块是我们进行了这个全面的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开展了这电网运行隐患的专项大排查，对于排查出来的这种数线矛盾呀，以及相关的这种外部环境隐患的都建立了台账，也采取了差异化的治理和管控措施。对于能够整改的，我们都是立即整改；对于不能立即整改的呢，也采取了切实可行的这种技防、物防、人防等措施，来确保电网运行的安全。同时我们也是加强了对发电、供气、供水系统设备以及运输管线的维护，合理的安排检修时间，消除隐患，确保这个供电的稳定。第四一个是我们加强了电力设施的保护力度。以往啊，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施工挖断电缆这些外力破坏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增加了我们非正常停电的这种概率，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用电。针对此样情况呢，我们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今年设立了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施工作业的一项行政许可，凡是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的，无论是施工的规模、施工的种类，都是需要这个工程的建设单位或者是个人来申请办理这个许可的。涉及到电力这个电力设施电压等级为110千伏级以上的，或者涉及到跨区这种施工类型的，是需要到我们市政务服务大厅进行许可的申请办理。涉及到这个110千伏以下电压等级的，到我们相关区的服务大厅进行申请办理。 这是施工的哈？ 对，施工的一个许可。这个具体的申请材料流程，大家可以到首都之窗或者是我们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网站进行搜索查询。最后一项我们的常规保障措施呢，是加强了应急工作的准备以及部署。我们是组织开展了度夏度汛的应急培训以及演练，切实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和处置水平，要求相关单位提前做好应急抢修的装备和物资储备，比如说哈，我们常规的应急发电车，还有这个为城市道路如果局部有严重积水的话，我们配备了相应的空气动力船、气垫船、冲锋舟等，或者还有就是在保证路面狭窄的咱们城市里这种胡同这种区域，如果要开展高空作业的话，我们也是储备了这种蜘蛛车，所以呢就是切实做到了部署合理、数量充足，然后做到了预有准备、未雨绸缪吧。大概就是这些。 这是咱们这个城市管理委员会哈，对于这个保障度夏的安全用电所采取的很多的这个措施哈。那么夏季呢，现在也是雨水多的季节，尤其是这一段时间雨水特别的多，雨水呢也有可能对咱们的这个供电用电产生影响哈。那么针对这个城市的交通枢纽和防汛的一些重要的用户，也进行了一些特别的保障，是吧，李处长？ 是的。 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 好的。为了保障城市的交通枢纽还有防汛等等这些重要客户的供电安全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督促整改。我们在夏季用电高峰来临之前，根据客户的用电特点和重要客户的保障需求，安排用电安全服务人员提前对应急指挥、交通枢纽、防汛泵站等等城市运行的重要客户呢，开展了全面的隐患排查。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也以书面的形式向相关客户进行了告知，并且向政府职能管理部门进行报告，督促相关客户呢及时开展隐患整改，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做到服务、通知、报告、督导四到位。第二方面呢，就是研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保障预案。我们呢是按照一户一案的工作标准，逐户制定了电气事故的应急预案和发电车的接入方案，并且组织开展了多轮次的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现场应急处置的这个工作效率。第三方面呢，就是与客户建立了便捷高效的这种联系机制。在夏季度夏高温大负荷期间， 各级用电安全服务人员与这些城市运行的重要客户呢，建立了便捷高效的沟通联系机制，定期开展现场的巡视检查，随时了解掌握重要客户的供电情况。发生异常情况的时候呢，用电安全服务人员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客户开展这个故障处理和应急保障工作。 嗯，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协同配合。我们呢，加强与各市区两级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掌握政府部门在开展度夏防汛保障工作方面的部署和相关的要求，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呢开展相关的保障工作。 嗯， 确保咱们夏季防汛期间的这个供电安全。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夏季用电啊，其实是一年四季的用电，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个节电的方式哈。啊，我们的很多老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已经贡献了很多非常好的小窍门，我也来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燕林说了，我的小窍门就是空调调到26度，电源随手关闭。那么还有就是随手关灯。红果说了，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把这个电的那个插销拔掉，也是空调开到26、27度会最省电哈。这都是一些特别好的办法。阿俊也是说了，我家里用的是节能灯，随手关灯，然后电热水器水热了就拔下来，把插头拔了，夏季空调设置在除湿这个档位。诶，这个是一个好办法，尤其是最近这样的一段时间，如果是又下雨，天气比较闷热的话，可能除湿比那个送凉风更舒适一些哈。然后红果还说，冰箱开门拿东西啊，不要频率太高了，小家电不要放在待机的状态，机顶盒不用的时候就要关上电源。7758也说了，随手关灯，出门关掉电源，空调开25、26度。然后8216这位朋友说，及时关掉不用的电器，空调和风扇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凉快下来就把空调给关了，这是一个好办法。冰心 DBX 也说了，他说插头啊，不用的时候要从插座上拔下来，或者摁一下插座上的小按钮，最好是给关了。这其实就是几位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聊天的时候说到，为什么用电量大，家里头可能有一些电器是在这个待机的状态哈。那么网友这个小鹿也说，夏季虽然是用电的高峰期，但是用电最多的不是居民用电，而是不少企业单位用电不合理，比如说有的单位空调温度调特别低，下班之后不关灯等等等等哈。那么我们先来说针对这位网友小鹿说的这个现象，王一，咱们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相应的措施来对他们进行管理和规范呢？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市属党政机关已经主动落实了节能节电的一些措施，尤其是在我们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其实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表率，助力我们迎风度夏的平稳和可靠。在这儿呢，我把我们的主要做法也跟大家说一下， 好， 可以供这个社会企业进行一个参考哈。 嗯， 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照明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是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然采光，做到能不开照明就不开，能少开就少开，防止这种白昼灯。要求在会议结束或者离开办公室时间比较长，或者是下班的时候要随手关灯，杜绝这种长明灯。 嗯， 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天气条件下的自然光照特点和不同时段的这个照明需求，优化了门厅、走廊、通道等区域的照明方案。逐步的将地下车库、卫生间、开水间、楼梯间这种区域照明改造为既能满足安保需要又能满足照明需求的这种感应式的控制灯。 嗯， 第二一方面呢是暖通方面，我们其实是严格落实了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夏季不得低于26摄氏度，冬季不得高于20摄氏度的要求。 嗯， 提倡下班离开办公室前提前10分钟要关闭空调，像餐厅、会议室这种只有在使用的时间才开启空调，做到夜间要关闭新风系统和公共区域的空调，而且我们的地下车库是不供冷也不供暖的。 嗯， 第三一方面就是日常的这些办公设备方面，提倡干部职工呢办公电脑开启了这种10分钟不操作会关闭显示器，20分钟不操作进入待机模式的这些节能节电的设置。 嗯， 下班前要求我们呢是关闭电脑主机、显示器、打印机、传真机这种日常的办公设备， 以及其他这些用电设备的电源。会议结束之后，也是要求我们要及时的关闭会议室的显示屏和汇控设备。 嗯， 基本上是这样。 您说到这些，我们现在在日常工作中也都在执行着。 嗯， 现在大家其实在这方面还是蛮注意的哈。 对， 聊一聊北京市安全用电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系列节目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邀请到了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电力煤炭处的王一，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客户处处长李立刚和国网北京电科院电能质量工程师汪伟。因为刚才呢，王一说到了企事业单位现在怎么对他们节约用电进行一个管理哈，有一些规范。那么现在呢，这个夏天啊，家里头用空调特别多，而且整个夏季就是一个用电的高峰期，所以呢，每家每户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要用电注意的一些地方。汪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吧？ 嗯，家用电器的节约用电，我们一般可以这样做，就是第一点呢，可以定期清洗这个空调的隔尘网， 嗯， 因为长期使用的这个隔尘网会使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所以我们可以定期清洗一下，另外可以使用空调的时候尽量减少开门开窗，空调制冷的时候出风口要向上吹，因为冷空气比空气要重，所以它容易下沉。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定期清洗这个电热水器，因为电热水器的这个水垢堆积时，它的加热效率就会降低。第三点呢，我们应该合理使用电视机，在我们不影响正常的视听的情况下，电视机的这个亮度不要开得太亮，音量呢也尽量关小。白天如果屋内比较亮的话，看电视就可以拉上窗帘来避光。第四点呢，我们的冰箱应该及时清理，因为冰箱装的这个食物越多，需要冷藏冷冻的这个负荷就越大，所以不必要的食物也应该及时清理掉。第五点呢，就是淘汰一些老旧的家电。因为电器的使用年限越久，它的绝缘老化就会越严重，耗电量也就会越大，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个年限偏高的家电可以根据各家的情况来更换。第六点呢， 这个有什么说法？比如说什么东西大概用多少年限，有一个大概的吗？ 大概就是可以看一下那个每一个家用电器的说明书，它都会有一个使用年限 啊。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到了，虽然到了年限，但是还挺好用的，扔了又怪可惜了的哈。 对，这个在老百姓家里肯定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及时更换吧。因为那个老旧的家电，它使用年限较久之后，它一方面有漏电的风险，就会有触电的风险，它绝缘老化比较严重了。我们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触电，另外它这种绝缘老化还会造成它的耗电量也会增加。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更换一下。 就如果到了使用年限的话，可以考虑更换了哈。 对， 好。 那么下一点呢，就是更换这个节能的灯具，比方说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亮度比较高、功率比较小的一些节能灯具。然后， 节能灯具我还想问您，是不是不能频繁开关呀？节能灯具，因为我听人家说节能灯具就是你开关一下子，它那个电流量特别大，反而更费电，是有这么一说吗？ 是的，频繁开关，因为它开关的时候会有一个冲击的电流，这个冲击电流就是会造成这个瞬时的功率会比较高一些。 它那个瞬时的功率能有多高呢？就相当于开多久呢？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就是对照吗？ 它开的那一下就是瞬时的话，可以达到正常它运行功率的3到4倍吧。3到4倍。对。 那比如说哈，就家里头这个卫生间哈，用了这个节能的这个灯。可是你有时候吧，你人不在，你确实又想把它给关了，然后又开。所以这个度怎么把握？就是多长时间没人最好就把它关了呢？ 比方说我们平时上洗手间，如果不是特别勤的话，就肯定是要常关的， 还是要关是吧？ 对， 不能常开是吧？ 对，是的。 啊，比如说是还是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比如说超过多少分钟之后，就是比如说刚才这个王一说到这个单位的这个不是10-20分钟就什么待机啊就不用嘛。那么洗手间那个灯也是，如果20分钟就有这么一说嘛，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或者半小时以内没人应该关。 我们一般常就是10分钟，咱们不去的话就尽量关了。 哦，10分钟以上就还是应该关了哈。 是， 好，您继续。 还有就是合理插拔这个用电器的电源。 嗯， 比如说我们出差或者长时间离家的时候，咱们就应该拔掉这个用电器的插头，减少这个待机的使用耗电。但是如果我们夏季每天都洗澡的话，就是 不需要拔掉这个热水器的电源的。 嗯， 因为咱们家用的常用的这种功率是2000瓦的装50升水的热水器， 嗯， 把这个水从常温升高到50摄氏度，它的耗电量就是约1.2度。 嗯， 保温12个小时呢，仅需0.3度。所以如果我们夏天每天都洗澡的话，就是不需要拔掉这个热水器的电源。 嗯 嗯，最后呢，就是我们使电风扇的时候，尽量使用这个低档位，以及随手关灯等等。 嗯嗯好，电扇这个一会儿我们还有专门的问题，请三位来说一下哈。那么这个夏天啊，空调是主要的这个耗电器，想问一下李处长，您这边有一些什么样节约用电的方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嗯，是的，夏日炎炎，气温高，比较潮湿哈，这个空调几乎是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必备的家用电器。 嗯， 那么关于空调节约用电这方面呢，我们也做过专门的这个相关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呢，集中式的空调系统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温度设置每提高一度，那么空调的用电负荷呢就会降低3%到4%。 嗯， 分散式的空调 集中是指中央空调 是 吗？是 的，是的。 哦、 嗯，分散式的这种空调机组呢，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温度设置每提高一度，用电的这个负荷降低的会更多，大约有7%到8%这么一个幅度。 嗯， 空调调高一度。将有效的缓解这个电网高峰大负荷期间电网运行的压力。 嗯 啊，那么夏季炎热，我们电力公司呢也呼吁社会各单位啊，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的标准，将空调的温度设置保持在不低于26摄氏度这么一个温度。 嗯 嗯，并且呢定期的检查清洗空调，能够让空调的这个效率更高，耗电更少。 嗯， 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利用空调的这种运行模式， 嗯， 比如说开启这种自动的运行的模式，自动选择最为适合的这个风向和这个风量， 嗯， 保证最小的耗电量。 自动模式它等于就是说温度下去之后，它就会把这个风速变小了。 是的，它会自动调节。 哦，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巧妙的利用睡眠模式和这个定时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启这种睡眠的模式， 嗯，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空调会自动关机，如果将这个空调设定在凌晨4点左右关机呢，将会更好的利用余温啊。我们在睡醒的时候呢，刚好睡醒的时候，这个温度也刚刚好。 啊、嗯哦，就是其实凌晨3、4点的时候是其实是最凉快的时候， 是 吧？ 是的， 是的、嗯。空调运行到那个时候，可以让它自己慢慢的停下来，也不会热哈。 是的，是的。 啊、 嗯，同时呢，我们也呼吁。这个各类用电客户呢，能够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及时更换维修老化的这个线路， 嗯， 避免同时使用像热水器啊、空调啊等等这些大功率的电器设备， 嗯， 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呢，要保持良好的接地，避免发生这个触电的危险。 哎，说到这个清洗空调，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以前大家对于清洗空调没有那么重视，这些年好像随着那些家政公司的增多，现在就各种各样清洗空调的方式都有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自己清洗，就是隔两周，比如把那滤网拿下来清洗一下，然后还买那种喷的那种东西清洗那个空调的扇叶，这样够吗？还是真的是需要用那些公司他们拿那什么高压水枪来冲呢？ 嗯，这个是这样，我们自己清洗空调呢，毕竟是受这种经验啊这个限制，清洗的还不是很彻底，只能清洗一些表面上的一些防尘网等等。专业的清洗公司呢，因为它有专业的这种设备，比如通过那种高压蒸汽水枪啊，可以对它的风扇的风轮啊、出风口啊等等进行彻底的啊比较全面的这种清洗。嗯，这个效果还是远远要好于咱们自己清洗的。 哦，那还是专业的清洗更好一些。那这个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比较好？这种专业的呢？ 我们建议每年清洗一次。 那我特别想知道，那我现在买的那个喷的那个到底有没有用？ 能够有一定的效果吧。 啊、哦，但是就是很烦恼，就是什么呢？它有那个香味儿，我可能没有买无香的。然后你洗完之后会有好几天，那屋子里那个香味儿老散不了，一打开空调那个味儿就出来哈、 啊。是的，是的。 啊、哦。所以说关于空调呢，其实夏天用的多也有很多这个窍门哈，尤其是现在天热，年轻人啊，这个热情高也容易觉得热，所以年轻人在屋里头就容易把空调开的温度低。汪工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26度这个温度哈，现在是大家都提倡的，这个温度是，就是怎么定下来的呢？ 嗯。 好的，这个空调温度设置在这个26到28摄氏度是一个比较健康环保的一个度数。因为我们在26到28摄氏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人体感觉是最为舒适的，而且也省电。我们在那个北京电科院的实验室进行了一个实验测试，按照夏季的室外32摄氏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一台家用的普通的1.5匹的空调，制冷面积大约在25到30平方米，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运行24小时，空调从26摄氏度调到27摄氏度，大概能省4.5度电左右，效果十分显著。家用空调的使用制冷面积啊，环境情况差异都比较大，而且空调的功率、品牌也是各不相同，因此呢，我们做这个实验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目前很多家用空调已经是这个变频空调了，而大多数的这个中央空调依然是这个定频空调，所以家用空调的能耗相对是较低一点，也是更为环保一些。 那么现在用空调用哪种送风方式会更节能一些呢？ 送风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夏季的空调我们是用制冷的，冷空气会从上向下降，使这个房间会变凉，所以我们这个空调要向上吹。冬天的时候空调是开暖气，热空气会从下向上升，使这个房间变暖，所以要向下吹，是这样。 我还有一个中央空调的问题哈，因为最近也是有朋友我们在探讨，因为有的人家里头是中央空调，然后有人就说这个中央空调呢，因为它只有一台主机，所以说你把这个机器打开之后，你房间里头其实哪个房间开这个空调耗电量就不会再多增加，房间耗电量并不会增加太多，就相当于这个房间里多开了一个风扇，一个出风口而已，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哈？ 有一定道理，就是这个它制冷是一个压缩机在制冷，然后它是通过不同的吹风机布置在不同的房间里面进行吹风，但是它跟家用的变频空调相比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功率稍微大一些，而且它的出风机的数量也会多一些。 不，现在家用的这种中央空调就是变频的， 是我说的就是普通的这种柜式的或者挂式的这种。 所以说我他们有的人就说如果家里头是那种就是一个大空调中央空调的话，其实应该把房间的这个出风口都打开，说那样耗不了太多电，因为有的时候老人会舍不得，就觉得我就在客厅里头，然后就把卧室的都关了，就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说服老人，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个吹风机就相当于是一个风扇嘛，它的用电量是比压缩机的用电量小很多的。 也就是说这个中央空调只要你打开了，其实你多开一两个出风口的话并不会耗更多的电，是吧？ 是的， 就是就不用那么苦着自己 了。是的。 好，那么有关这个夏季的用电安全还有一些这个用电节能的方式，一会儿我们请三位来跟大家接着聊。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少不了用电，特别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北京市目前的用电情况如何？有哪些常规性的保障措施？那么又有哪些省电又健康的降温小窍门呢？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北京市安全用电的问题。我们今天直播间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电力煤炭处的王一，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客户处处长李立刚，以及国网北京电科院电能质量工程师汪伟。那么红果说了，这个现在啊，节能环保的家电很多了，有节能灯具啊，楼道啊，这都是声控的节能灯。阿俊呢有一个方法，我刚才跟嘉宾在探讨哈，他说我的夏天的热水器我就烧热一次，我一个人能用3-4天，所以我要把插头给拔了。刚才好像几位说这个可能还是不能拔是吧？ 是的，就是还是要看它这个热水器的这个品牌吧，它还有它怎么使用。就是如果它是用比较常温的水来洗澡的话，可能它就拔了，它也没觉得这个水凉。但是如果它就是像就是要加热使用的话，那还是建议不要拔这个电源的，因为它拔一次再加热，耗电量就是保温的一个4倍。 刚才还说到了这个插头。不要待机，如果不用的话就给拔了。宋彦军就说，空调不用把插头开关关掉，每天出门就会把不用的电器都关掉。然后这个栾飞凤舞说，可以装一个带开关的插座，出门之前关一下就可以了。哎，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就不算待机了呀？还是要必须得拔掉呢？ 装一个带开关的插座也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是吧？ 对。 那然后呢，现在刚才也有朋友说到，用空调的同时也可以搭着用风扇，这样是不是降温会更快一些？ 对，是的。但是这样也不推荐这样，因为空调是有吹风机的，它就已经有一定的吹风功能的了。如果你再开风扇，它可能制冷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耗电量还是会上升的。 还是不太推荐这样子做哈。哎，那个风扇现在就是，尤其像现在这种天儿哈，还相对算比较凉快，就不用开空调，有的时候就开风扇。那么风扇，就是用哪一种现在比较好？因为现在风扇也比较多，还有一些什么无叶扇啊，等等等等哈。几位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无叶风扇和这个传统风扇来比较呢，其实无叶风扇是比这个传统风扇更节能的。因为无叶风扇它采用的是涡轮式的压缩机。同时具有这个变频的风速调节的这样一个装置，可以根据咱们室内的情况来改变风速的大小。它也没有什么冲击电压，所以它的能耗是比较低的。 好，所以无叶风扇其实是比较好的是吧？ 是的。 那么刚才呢跟我们介绍了很多节约用电的知识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安全用电的事儿。网友果果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住在老小区，总是跳闸或者停电，他说这个用电还是存在着安全隐患了。这个夏天啊没有电生活真是太不方便了。李处长，就是咱们您是 这个来自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的哈，咱们在服务居民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嗯，好，每年夏季呢，保障居民小区的供电安全呢，是我们一个项重点工作。那么，为了做好居民度夏供电服务保障工作呢，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六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对老旧小区的开展供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于那些供电设施陈旧、变压器容量不足、度夏期间频繁发生停电问题、无法满足居民正常用电需求的，像这些高压自管小区、临时代永久小区啊等等这些老旧居民小区，开展隐患排查，落实四到位的工作要求。同时呢，组织各供电公司的用电安全服务人员呢，将这个发现的供电安全隐患向小区本身和这个政府部门呢进行汇报，也是与政府部门呢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促进这个隐患整改工作的开展。第二个呢，就是制定完善的应急保障方案。每年呢，我们都会结合度夏期间的用电形势，根据老旧小区外电源、变压器容量、供电设施、用电负荷等等基本情况，按照一户一案，也就是一小区一方案的一个工作标准，逐户制定这个老旧小区电气事故应急处置和发电车应急接入的这个工作方案。明确发电车的容量、停放地点、电缆长度、接入位置等等相关的这些信息，提前做好人员、物资、车辆和应急发电设备等等各项准备工作，并且组织开展全方位的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应急保障的这个效率。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为每个老旧小区呢都配置了相应的网格化的客户经理。我们呢按照网格化的这个原则，为居民小区设置客户经理，固化与街道、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等这些服务保障部门的沟通联系。同时呢，加大像网上国网等等这个线上服务渠道的推广力度，利用微信群等等方式呢，及时发布供电的信息，有效的疏解这个服务热线的话务压力。确保客户的故障报修呢，在服务承诺的时间之内得到及时处理。 您得把服务热线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国家电网的这个服务热线是95598。 95598哈。 是的。 好，您继续。 第四个方面呢，是开展用电负荷的这个监测和安全管控。迎峰度夏期间呢，各供电公司服务指挥中心利用我们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和配网台区的精益化管理系统呢，对我们保障范围之内的这些老旧小区的用电负荷呢进行实时监测，根据负荷变化的实时的情况，对重过载的这个小区提前采取预警告知，协助开展负荷管控等等这些措施呢，开展保障工作，避免发生停电问题。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建立度夏保障沟通联系机制。我们各供电公司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产权单位和物业公司等等这些单位呢，建立了供电保障的沟通联系机制。采取定期会商、沟通汇报等等这些方式，及时沟通老旧小区在度夏期间供电服务保障和应急保障的工作开展情况，在政府部门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做好老旧小区的供电服务保障工作。第六个方面就是及时开展应急抢修。我们也是充分发挥供电企业的社会责任，按照政府主导、产权单位主责、电力公司主动的这么一个工作原则，开展故障抢修的工作。在停电信息无法快速处理完成、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正常供电的情况下，相关的供电公司呢也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安排用电安全服务人员和应急发电的设备及时赶赴现场，开展这种应急的供电保障工作，及时满足小区居民的用电需求。 还有就是请大家记好，这个用电如果有问题的话，打95598是吧，来进行报修哈。 是的。我们为每个居民小区呢都设置了这个相应的社区客户经理。也可以通过联系社区客户经理的方式及时反映用电需求。 社区客户经理上哪联系啊？ 我们在每个小区 有贴牌是吧？ 对，是的，都将客户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进行了公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也就是说，其实打这个社区或者居委会的电话是可以了解这个的， 是 吧？ 是的。 那么夏季呢，这个电器啊使用的是比较频繁的，像刚才说了，这个比如说电热水器啊、这个风扇啊、洗衣机啊等等哈。那么有哪些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的注意事项呢？李处，您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好的。夏季呢，一些在淋浴器啊、这个热水器啊、电扇、洗衣机、空调啊等等这些设备使用的比较频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一个呢是要使用这种带有 地线的这种三孔插座，确保电器的外壳呢能够良好接地啊，避免发生这种触电问题。另外呢，还要采取一些，比如说安装这种漏电开关呀、等等这些实用的这些电器这些防范措施，来保证人身用电安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不要用这种潮湿的这个手去触摸电器的外壳，不要用手去移动正在运转中的这种家用电器，如果需要搬动呢，需要关上开关，并且拔去插头，另外呢，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呢，应该先设法断开电源，或者用这种干燥的绝缘的这个木棍、竹竿等等这些绝缘物将电线挑开，使这种触电的人员呢脱离电源以后，然后再进行急救。当家里多日无人居住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这个关闭相关的用电设备，并且拔下电源插头，防止发生这种电器事故，同时呢也能减少设备的待机消耗，节约电费支出。 这是这个家里头科学用电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那么这个现在夏天啊，这个雷暴天气也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感受非常的深，北京的雷雨也很多哈。雷雨天咱们这个在家用电器的使用上现在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呢？其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 是的，今年的这个雷雨天气啊较往年要多很多。那么在雷雨天气呢，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一个呢，就是在雷雨天气之前要提前呢对这个供电的线路呢进行安全检查。如果发现存在这种线路破损、老化等等这些安全隐患的时候呢，要及时请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还要注意检查这个咱们家里安装的漏电保护开关呢是否灵敏可靠，能够可靠动作。每个这个漏电开关上都有一个试验按钮，可以经常的按一下那个按钮，看看这个开关能否很顺利灵敏的跳闸。 这开关在哪儿？ 就是在电表旁边。 哦，那红是不是红的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白色的这么一个漏电开关，上面有一个试验按钮，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就能看到。 试验开关按了，那家里头是会不会断电啊？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试验一下，如果按那个按钮，开关能够自动的跳开，说明这个漏电开关是合格的。 开关自动跳开，然后您还得直接把它推上去。 试验完了以后，让把这开关再合上，就能正常用电了。 好。 另外在雷雨天呢，不要使用这种室外的这种天线收看电视节目，因为这个室外天线呢可以容易造成这种雷击的这种伤害。第三个呢，就是在雷雨天气下呢，我们尽量的要关好门窗，防止这个家用电器被这个雨水淋湿。如果这个家电的不慎的进水呢，应当关闭这个电源开关，防止这个线路呢遭水浸泡，发生短路和这种放电的漏电的事故。 我觉得这一点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近这个下雨比较多，大家如果去上班之前应该是把家里门窗都关好，就别开着通风透气，万一要是下大雨烧进来的话，这个把家里头的家具啊电器啊这个弄湿了就很难办哈。主要是 是的。第四方面呢，就是在雷雨天气里呢，我们尽量不要在这种电杆啊广告牌啊等等这些设施底下站立，以防造成这种雷击的风险。第五个呢，如果要是发生洪涝灾害导致家中进水的时候呢，要及时将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关掉然后防止这种漏电伤人。那么水在退去以后，如果这个供电线路遭水浸泡，会存在这种绝缘破损、损坏等等这些安全隐患。所以呢，在即使这个水已经退了，进入水淹的这些房屋之前呢，也必须确认这个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呢是在断开的这种状态下。再次通电使用之前呢，必须认真的检查室内的这个用电线路和漏电保护器啊等等这些设备是不是完好，谨防漏电。如果室内的线路出现破损等等相关的这些问题呢，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去检查和维修千万不要自己采取一些临时性的这些措施。同时这个浸过水的这个电器设备呢，要进行专业的检修，确认合格以后才能正常使用。 别放一阵儿自己觉得干了就开始用，完了一插啪啪打火，这就太危险了哈。 是的。另外在这个大雨和这个暴雨雷电交加的这个时候呢，应当谨慎的使用这种手机啊、无线网络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设备。 哦，是吗？ 是的，因为在那个雷雨天气下，手机在开机状态的时候呢，这个通话使用的这种电磁波的信号呢，比较强，容易引发这个感应雷。另外呢，在这个暴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呢，应该这个看看周围， 积水路电周这个周围呢是否有这个电线啊，避免这种触电伤害。在这种情况呢，千万要远离像这种路灯杆啊、电杆拉线啊，还有广告灯箱啊等等这些金属物品，防止这种线路呢因为遭水浸泡以后发生漏电。如果发现这个电线断落在水中，也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啊，应当在这个周围呢做好标记，同时拨打这个当地的供电服务电话。同时呢，我们在雨天呢不能在这个变压器还有架空线等等这些供电设施的下面避雨，因为大风呢可能将这些电控线呢刮断，而雷击和暴雨呢容易引起这个裸露的电线和变压器短路放电，这个对人身的安全呢都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当这个发现电线断落掉落在地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靠近，更不能用手去触碰。如果这个断落的电线就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这个，更不能这个拔腿就跑哈。应该采取这种抬起一只脚或者双脚并拢在一起，采取这种跳跃的方式蹦着离开这个电源断落的地点。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如果要是交替着两脚交替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跨步电压。 跨步电压 是的，它以这个电线掉落的这个中心点为中心，逐渐的向周围，是有一个电压衰减的衰落的这么一个物理现象。如果你要走出去，两脚之间处于不同的电位，就会产生这种跨步电压的触电 啊。所以说就蹦着， 对，是的，单腿蹦或者两脚并拢在一起蹦着离开就可以了。 还真长知识，您继续。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在雷雨期间呢，不要在这种高大的这个树木还有广告牌下啊进行避雨，因为大风一旦将这个树木刮断，或者说广告牌刮倒的时候呢，就很可能将这些紧靠的电线呢砸断，或者是搭在这个电线上。人体一旦触碰那些被砸断的这些电线呢，以及被淋湿的树木或者广告牌的时候，也是有触电的危险的。最后一点呢，还是请大家注意，就是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也千万不要贸然施救啊，一定要先断开电源，或者采取应急措施以后，才能对触电者进行抢救。并且拨打这个120，请医护人员到场进行救援。否则不但救不了别人，还会导致自身触电啊。 好，李处长刚才说了雷雨天咱们这个出行或者在家使用电器上要注意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安全用电，节约用电。我们今天也请大家跟我分享一个话题，我的节电小窍门。特梅普说，没有什么窍门，只有随手关灯的习惯，电扇空调定时关，不用的电器随手就把电源也给关了。那么刚才说到了用电的安全，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购电的渠道吧。现在也有很多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买电的渠道和方式，是吧，李处长？ 是的，相较之前比较，我们现在百姓购电呢，确实比以前方便了很多。电力公司呢，在全市范围之内设置了148个供电营业窗口，可以为客户办理这个现场购电的这个业务，并且与19家社会化的那个代购机构呢合作开展了购电缴费业务。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在北京地区设置的第三方实体的代购的网点呢，数量达到了1.2万多个，可以满足不同用户这种购电的缴费的需求。此外呢，市民还可以选择像网上国网手机客户端、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腾讯生活缴费、电易宝以及各银行网银和手机客户端等等的一些线上购电的渠道，方便快捷，随时随地的满足咱们各类用户的这种交费的需求。如果居民家中因为没有及时购电而导致停电，您也不用着急，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这个供电服务热线9598，或者通过网上国网手机客户端申请应急送电服务。我们电力公司呢也会第一时间为市民提供这种应急送电服务，缓解您的这个用电燃眉之急。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电力公司国网手机 APP 这个客户端为代表的这个线上服务的渠道。网上国网手机客户端呢，作为国家电网公司官方的统一的线上服务入口，致力于满足电力用户全方位个性化的一个用电需求。这个客户端呢，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扫码识别更智能。我们在绑定这个手机客户端以后呢，可能还是要面临这个绑定客户编号的这么一个操作。现在北京地区的这个客户编号呢，是一个由10位编码组成的这么一长串数字。这个客户编号太长，可能很多人也记不住。如果 利用这个网上国网手机客户端呢，只需要对照电表上的条形码轻轻扫一下，这个家里每个人对自己家里的电表肯定是非常熟悉的，电表下方呢都有一个条形码，只要是对准这个条形码，就不用输入这个客户编号，就能非常方便快捷的来进行这个户号绑定。并且呢我们这个网上国网客户端呢支持同时绑定多个户号这么一个功能，您不仅可以绑定自己家的户号，还可以同时将父母家、朋友家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编号同时绑定。我们一个手机客户端呢可以同时绑定十个客户的这个编号。 李处长下面要简单介绍一下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手机客户端来进行缴费的方式呢就非常的这个省心方便快捷。您可以通过这种自动缴费的功能自动设置这种扣款的这个金额，当电表余额低于这个扣款金额的时候，系统还会自动的扣缴电费啊，避免您因为忘记购电而发生停电。同时还可以非常方便的利用网上国网的这个 APP 开具发票，利用智能客服24小时的全天候的进行在线的咨询，随时解决您的用电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网上国网呢非常方便的查询自己家的这个用电的情况，和以往的历史的账单呢进行对照，也比较方便的能够帮助您更好的管理家庭的这个用能的这个情况。同时呢我们和网上国网的这个手机客户端呢也可以非常方便快捷的办理像这个用电报装啊、更名啊、过户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用电业务，可以让您更加好的感受到指尖办电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体验。 网上国网 APP 大家可以下载，还有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微信营业厅都可以充值缴费哈，查询报修等等在线客服都有。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请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电力煤炭管理处的王一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哈，还有一些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好，近期啊雨水偏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向广大的首都市民温馨提示，如果您在户外遇到了大雨、暴雨、积水这种情况，要尽可能的远离变压器、供电线路、高大树木、大型的广告牌匾以及路灯杆，在安全的环境中避雨，首先呢要保证您自身的一个安全。在室内的日常用电场景下呢，也要规范科学的使用家用电器，时常关注自己家的这个用电线路、漏电保护开关等运行状况。如果发现了异常情况，要及时联系专业的人员进行检修。同时呢，我们也想向大家发出一个倡议，倡导广大的市民使用节能的灯具，选用节能的空调、冰箱、洗衣机这种家用电器，少用或者停用高耗能的产品，亲测空调26度刚刚好，自觉养成随手关灯、关闭电器开关的这种良好习惯。希望我们全社会自觉地节约每一度电，让每一度电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让节约用电、安全用电成为咱们全社会的新时尚和新潮流。 没错，刚才说到了这个国网这个 APP 的这个使用哈，大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供电的买电的这个心得体会。特梅普说了，国电还有微信和短信提醒剩余的电费，非常的方便哈，也很贴心。然后这个阿俊说了，我现在用微信国网北京电力购电还能查询余额。栾飞凤舞说了，我一般用支付宝买，偶尔还有点小优惠。然后说现在这个咱们没电了，也可以先给20度电应急，是吧李处长？ 30度应急 啊，30度的这个应急哈，所以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方便。那么安全用电呢，也是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夏季用电的高峰期。那么企业和个人呢，都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节约用电，在减轻用电压力的同时，也要健康科学的用电。也希望今天节目里提到的这些经验和妙招，可以得到总结和推广。也再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人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北京长城文化带。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的重要象征。1987年，作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城主要分布在15个省区市，京津冀地区是长城途经的重要区段。其中，北京段全长520.77公里，主要为明代修建。北京段长城也已保存完好，价值突出，工程复杂，文化丰富而著称。北京长城文化带在2019年首次划定，以燕山、太行山为基地，以潮白河、永定河、温榆河和居河为脉络，以长城墙体为主线，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等北京6区铺展开来，总面积达到4929.29平方千米，一线五片多点，是北京长城文化带的空间布局特色。一线自然指的就是长城线，围绕这一线主要开展的是长城的保护工作。五片是5个核心组团片区，是向游客开放的长城集中展示区。我们所熟知那些北京长城景区，如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长城等，都是这5个片区中的明星主角。多点则是长城沿线由卫城等指挥中枢、关口、城堡和堡寨发展形成的村镇，许多与长城有关的民间传说就是从这里产生。这些点也是长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自古以来，西北方的山脉上，长城就像一条巨龙，守护着北京城。北京的长城文化在这绵延500多公里的城墙内外传承发展。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